像错误的美丽。 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，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

词汇共鸣。 Miss you tonight， 如果有天你想和谁爱过你，那你定有我。 Miss you tonight， 如果有天你不再有人爱你，那你定是我离开。分离 谁会知道，耗尽了热情，丢失了自己。不知谁让你我相遇，伤痛处含着淡淡的甜蜜。当闭上眼睛把你沉到了心底，才发现聚聚散散原来是场奇迹。你看着平淡故事里总有分分离离，断断续续却又欢欢喜喜。曾约定生生世世与你面对风雨，只因那对对错错相伴在每个朝朝夕夕。想把你要的全给你，你却说只想和我在一起。爱到深处谁会知道，耗尽了热情，丢失了自己。不知谁让你我相遇，伤痛处含着淡淡的甜。到了心底，才发现聚聚散散原来是场奇迹。你看着平淡故事

的拥抱，给你最后的依靠。你是我永远的情人，问你是否知道。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让我为你准备一个家。 才被珍惜，爱才爱你，我只想爱你，就算你会不合理，我会继续静静等待，留在你身旁，陪你守护你。静静等待，留在你身旁。